好，欢迎嚟到叉叉呢条。今次咧就讲一啲比较早前一排嘅 event。 其实系上个礼拜冇录，今个礼所以今个礼拜录咗录咗四三，因为 系啦，即系之前冇录到，咁我今日劈埋出嚟啦。入几时播唔知噶，不过应该都唔会拖太耐嘅。 点都好超金噶，我谂。 嘿，算啦，唔好用一个咁激烈极端例子，得唔得？ 就呢、這个呢、這个 C 三对，唔系 C 三 呢个呢、這个 PR 对呢、這个呢、這个 C 搭系 C 系都系 C， 不过系 C 搭。 呢次系原生 original 嗰个 C 搭。即系唔系 C 搭 T 啊嗰啲嗰啲咁嘅嘅嘢 ，OK？ C 搭 HK 咯。啊 ，Come Out Hong Kong 啦。咁啊，佢两档嘢都系呢、這个呢、這个农历新年年初九，我冇记错系。年初九搞 event， 就同大家都是所谓的大型综合同人 event 啦。 啊，仲要大家都是九龙东。 啊，咁啊，不过咧就首先要澄清一样嘢咧，就其实好呢两档嘢就最少啊，PR 嘅 PR 咧就同我讲咧就系佢哋唔系特登嘅，即系不过因为样样其实都好简单咋。首先，如果你拣翻对 way 个场嗰、那个位咧，就是、工业区嚟 嘅。系啊， 其实咧。系冇乜得你选择嘅，冇乜得你选择个时间嘅。呢、這个初九呢日系最真系最好嘅日，除非你话听你嗱，第一你唔通你初二去搞，年初二搞，边个去？你去？ 佢开年咯。 咁、嗯、但系如果再后咁就已经翻工噶咯，个工业区嚟嘅。即系虽然星期日嘅工业区咧就相对偏少人嘅， 仲要你想撞 C 得定撞 C 三咯？ 啊！即系咁，我宁愿撞死得咯。即系总之就系佢冇乜得拣，佢系呢日呢个日子系最好噶啦，已经系。即系咁，当然啦，好多人都系抱住个期望，就系佢打冧咗，会打冧死得啦。 即系起码新人士新作风先啦，即系有啲希望先啦。话晒第一届 啊， 即系师德仲要系咩老害咯？ well， 我再次重申一次，我唔系希望斯德扑街嘅人嚟噶，即系冇发生。 唔系扑街先，但系起码嚟讲，你有竞争就有进步噶嘛，系咪咁讲？ 我以前我同我都系讲有竞争有进步，咁你调翻转到佢接到，如果斯德接咗其他人独大，一样都系冇竞争嘅啫嘛。 系， 即系咁嗱嗱，记住唔好俾信，我唔想收律师信啊，唔该。即系。好啊，咁啊， 咁但其实而家香港呢类型同人 event 都其实已经唔系净得 C 搭啦，已经 系啊， 你已经嗱，头先有提过有 C 搭 T 啦，即系虽然诶国光龙啫， 啊有 C 有 CP 有 OG 啦，系咯， 即系但系未有一次真系够今次咁样撞到正同一日， 系啊，我通常同你真系拆开噶嘛，唔同时间噶嘛，系 寒假真系冇得避， 系咯。 你新年系冇得避嘅、啊，你隔话就话有十零日嗰啲学生为基准啦，又话晒话有十零日假期，但系过年前你唔会搞，过紧年你唔会搞，你要啱啱过完年，但系又未过晒年，其实咪就系嗰一个礼拜咯，即系要好好彩先可以有两日，即系可能初五一日，跟住初十二一日，咁先勉强叫做两日。 但系今年好明显唔得啦。 系啊。即系咁，所以咪佢哋撞期就呢啲系不可避免嘅。咁而且据我收翻嚟嘅风咧，夏天嘅师德佢哋唔会同一日搞，甚至唔会喺前后搞。 OK， 就系咁简单。咁当然啦，夏天嘅师德就前少少就会有 CP 啦。 系咯， 咁依然都有同佢撞嘅，不过就唔撞正同一日啫。咁你想讲我新个摊先，定讲旧个摊先咯？两摊我都去咗。 你中意中意啊？ 系啊，咁啊讲，咁啊根据时序，我系去咗新个摊先嘅，因为佢哋三点半开。 早开吓，变咗早收。 系六点就收，我顶佢。 唔系六点收，仲要截龙，好似系三四点啊？ 呢、這个就后我跟住会讲，我先讲个开场先啦。咁啊开场咧就其实唔系好多人排队嘅，就我手数咧就我。十一点零几分嗰阵时数到咧就系、是、十点零几分数到110几个人， 都算系咁啦。 十一点嗰阵时数咗就200零个人， okay 啊、 其实都唔算多啊，真系。 唔系，但系始终新场新 event， 我觉得咁嘅人数，我觉得都 OK 嘅，其实又。 所以当初一开始我系惊紧佢，其实系咪真系？大家唔係好想試新嘢，又或者係真係唔慣啊 ，credit card 嘢咧。 但係後屘跟住，因為佢個牆咧就有個結構都幾奇怪，一樓、七樓、八樓 ，The Way 嘅一樓、七樓、八樓， 老襯聯分二三四樓， 啊咁二三四樓冇咁大喎， 我明 啊，咁你七樓八樓一定要搭電梯上啦， 仲要居民話落嚟只有樓梯。 其实我系搭电梯落嘅，我就 OK， 我唔舒话佢会唔会因为任何理由截咗，我就 知啦。我都系听啲人后来讲翻出嚟，就有呢个讲法。 佢一开始都系咁样同我讲嘅，但系我要搭电梯嗰阵时，佢冇挡到我。 OK， 咁我就唔舒话系咪因为佢嘅我系嘅嘢，佢唔拦我。 OK， 特权分子啊， 但系我印象中，我同我同 lift 嘅唔系记者。应该系纯粹，应该系纯粹佢睇人流咯，估计 未必啦。 人多一滞，佢咪要封咯。 唔系，起码我听好多人讲都系，其实呢个 event 系佢系真系有去搞人流管制嘅，其实 系只能搞人流管制。不过你俾我讲埋一七八楼嘅问题先，点解咧？应该系一七八楼啦。其实你睇你如果你得闲睇翻我个场，你就知噶啦。其实咧，嗰栋嘢可以供出租嘅场地咧，就系得呢三层嘅啫。 嗯哼。 二楼是装修紧，三楼是嗰啲唔知 cafe 啊定餐厅。 总之已经有铺啦。 系啦，咁啊，五六楼咧就系叫咩啊？桌球啊？ 都系铺啦，总之即系总之 假嗰啲啦。 即系等于你其实九展都系啦，你好多已经系有铺嘅地方，你唔可以搞 event 噶嘛，佢得某小部分场地搞 event 嘅啫嘛。 啊，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啦，另外一样就系、是另一个都好多人问嘅问题，点解唔喺九展搞？因为呢个问题我都问过。 哇，对到行。 我都好想咁样做，佢亦都好想咁做，主办单位都好想咁做，全世界都好想咁做。但系九展 俾你先得噶。 九唔系有冇场？九展唔肯租。 我真系惊你争崩头。 唔系，佢唔知点解呢个真系唔知点解。因为当有关当局冇答过个问题。我而家冇問到， 又唔係話知唔知點解？我估個估真係真嘅。你同人 event， 你九展搞得同人 event 啦，通常都其實令到佢哋幾頭痕嘅。即係你另外啲節目你都講過啦，即係啲農友啲成搞到 陣間講先得都會講。 係啦，個問題係你一檔演頭頭痕，你同一時間搞兩檔， 唔係。佢就係講緊，就算唔同時間都唔受理。而家九展係唔接受 CWHK 同 RG 以外嘅任何同人 咁搞笑，咁絕 係好絕，原因不明白。 哦，咁啊，真係第一次聽你呢個講法。 係啦，咁啊，咁所以佢哋喺 The Way 搞，其實係迫不得已嘅。咁其實個場都唔算好理想。 我覺得咁係爭在你 The Way 搞成過翻柴灣嗰啫，咁講法，而家咁講法係嘛？ 係話劇場嗰個頹到爆嘅展就算啦。嗰嚿嘢啊，而家啱啱講拆開三嚿，每一嚿都大過話劇場喎。 OK， 即係其實呢嚿都 OK 大嘅，加埋加三嚿嘢，三塊嘢加埋應該大過個月形場館嘅，其實 OK 都唔算細嘅。不過問題真係拆開 咗，但你咁樣拆開咗咯。 咁、而佢哋亦都好努力，咁我係見得出佢哋好努力去安排條動線啊，嗰啲嘢雖然都 OK 咯，甩出嚟啦嚇。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啱啱你講三四點接龍嘅問題咧，點解咧？就因為七八樓度咧太多人駐留。停咗喺度，唔走，唔行，唔走就停咗喺度。咁但系问题， 但 系 为乜咧？其实， 吹下水啊，嗰啲、 okay. 又话同埋我有理由相信啊，上落太麻烦咯。 咁就系、 是，即系上咗去就费事再行翻出去。 唔系一出嚟就即系走咯，即系意思系。 即系结果就系、是、嗰边成日人太多，佢唔。因为嗰个地位其实系工厂大厦，佢、重建或者叫重新装修啫， 装修啫，活化 之后 啊嘛， 之后依然系工厂大厦，佢依然要受工厂大厦嘅消防条例所影响，所规管嘅，咁代表住系咧就系、是、其实你就算你眼所见人数人未系好逼啦，你都必须要，你都要必须要停止放人入去。 Okay. 如果唔系，你就违反消防条例。咁佢因为佢哋系有申请临时绿牌嘅，咁佢、就会违反个牌嘅发牌条件。 仲要呢个小道消息话，嗰、个场第一次有参展商申请牌啊。 啊，咁佢仲要佢同埋保险条款嗰啲嘢都系。 你如果你人多咗，你人多咗嗰个佢嘅条款啦，佢会唔出咗事佢唔出一倍俾你。 但听闻话今次主办单位兼有心，即系俾呢个参展，即系参展摊位嘅支援系相对充足喎，好似话佢。 我觉得佢哋系有心嘅。 啊，即系譬如即系帮你送。帮你啲作品送审啊，少少嘅法律支援啊，嗰啲即系起码嚟讲，即系其他同类型嘅展览，好似唔觉有啲咁嘅啦。 咁同埋佢哋有个好大优点就系啲工作人员真系多到爆。 哦， 你系随便都可以执多件过嚟攞嚟问嘢，虽然佢未必答到你啦。咁、okay. 但系每人佢人够多咧，你安排啊，疏导现场疏导嗰啲嘢咧，就叫做会容易啲。如果唔系以嗰个场咁复杂咧，其实如果你个密度好似另外嗰两档嘢咁大镬，咁嘅密度咧，会出事，会真系会你求助无门嗰只嘅会。 O K， 咁佢因为不过佢始终系工下呢方面真系输蚀得好紧要， 冇办法噶 咯。地板唔平啦，灯光唔得啦，喂，灯光系差得好紧要。 咪咪先，地板唔平呢家嘢咧，会展都系噶啦。讲真， 地板唔系会展嗰啲算地板唔平啊？咁嗰啲叫过山车噶咯。 O K， 咁有几严重喂？ 系好严重，工下嚟噶嘛，即系争啲未系争咗未棘死人噶咋 ？O K， 系啊，好大镬噶，嗰个地板。同埋佢， 但 系 个问题都系你仲可以去边度搞啫？讲真， 因为佢原本系工厦，用加自然光去采光咧，变成背住窗嗰扎咧，就背光背到喊，当然系喊嗰个系影相嗰个啦，即系我啦，即系我真系唔识影相，冇 打灯啦， 打灯都冇用，你点同自然光比啊？你 得嘅。 真系冇得 打灯啦，攞啲声浪灯大力照埋佢，照撑死佢咯。 即系影相影得好辛苦，同埋调翻转唔近窗嗰扎咧，就暗得好紧要。即系未知话你会灯黑火，不过咧就叫做你想睇清楚啲书咧，就有啲困难咯。 自备电控啊，唔该。 所以个场就系其实几唔理想嘅。只是香港冇辦法有更加好嘅場地， 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一來冇即係場地所限，你冇乜選擇。但其實我又覺得係，即係如果主辦嗰邊吸取到教訓，應該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到個場嘅小雞又。你話可能加翻臨時燈光去幫補一下，你地板嗰啲可能真係即係。事先戰啲紙皮都好啊！講真， 咁味道好嚴重嘅，不過真係拉拉突突咁有啲應該都幾難用戰嘢嘅方法去改善咯。 OK， 就同埋佢哋個都幾慘啊！佢臨時要用嗰個 set 字頭嗰隻 app 啊，用手機去當 walkie talkie 用。 OK， 唔係，但一驚係驚，因為你有講法嗰、那個長工下但係已經有幾層樓係其實已經係鋪嚟嘅。你係驚嚟緊佢會將呢三層 event 用樓層都租埋去俾鋪啫？ 唔會， 即係肯定咗啦。 真係俾人搞 event 嘅。 O、okay, K， 即係 keep 住會，但係二樓裝修緊定會係 event 場定係鋪唔知。 好似都係搞 cafe 嗰類。 即係我就係講呢樣嘢咯，即係你咪驚緊你178嚟緊都會變埋變埋做唔係 event 場。 一就唔 sure。一其實有啲大堂 feel 嘅，因為七八咧就真係攞嚟租俾你啲人搞活動，即係可能係啲咩耶穌報道會啊，嗰啲工呢啲咩工聯會搞蛇齋餅種啊，即係唔係我哋搞 ACG 二咩？ 攞命， 即係總之係俾你攞嚟搞活動用嘅，嗰、那個場真係咁樣，真係攞嚟咁樣用嘅。 OK， 就唔係話空置臨時俾你放住先，攞嚟做主嘢先嘅。 Okay, 真系放你搞 event 用， 咁就好心，即系业主就喺物管嗰边搞地板佢啦，大佬。 搞地板，搞地板，搞灯光咯。老实，你作为一个展场，你如果你自称得展场咧，灯光真系唔可以太差咯。 灯光都仲可以系你俾主办机构去担心。 地板样嘢你真系要， 但地板你一定系物管嗰边搞噶。 即系咁人数方面咧就。即係如大家所知，其實一開始我都驚緊，因為咧佢見佢排隊啊嗰啲嘢咧係排唔滿條龍嘅， 佢预排到一个区域咧，佢条龙系排满嘅，所以开始仲惊紧你会唔会太进取喺预人流方面。 但系结果同你讲唔系啊， 结果系多过 over 咗佢哋嘅预测咯。佢哋官方嘅讲法咧就系因为七百楼霸满咗，所以佢一二楼佢都喂一楼有空位佢都唔放人。其实我觉得几戆居。七百楼都翻去，你咪办法唔开放俾你上七百楼咪得咯。 唔系，我觉得咁样仲大镬喎。咩啊？嗱，问题嚟，因为佢要收场费噶嘛，你咪免费入场噶嘛。 咪你同咩？你同佢讲嗱，而家我就系放一，我就系放一楼啫。你肯入咪就入，唔肯入就退翻飞俾你，咁得咯。 未必嘅，即系我见仁见智啦。即系实你点做都一定有人屌噶啦。讲真，我觉得又 咁，我啊可以再好。再好， 但系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你七百楼满。啲人睇唔到，啲人嚟到食白果就見到一樓空溜溜，呢個就真係有啲問題。 空溜溜其實都唔， 或者起碼見到入到先啦，起碼見到唔係爆先啦。 就算七百樓咧，如果你望當場你企喺度見到，你都覺得可以再放多啲人係咪啊？ 係咁，但係你下下搞到好似 CW 往年咁樣樣咧，行都行唔喐咁樣點咧？ 就係講緊工廈唔可以好似 CW 咁樣方法。 唔係啊，我就當可以都好啊。佢 CW 个人流不嬲就系一个悲剧嚟噶啦， 就系因为九展本身系个展览场地，佢有足够嘅消防走火卡卡嘢， 系啊， 佢系可以容海人个人密度去咁乜嘢。 但系个问题系好简单嘅啫，我觉得你始终有同人展览，你唔系一般书展或者 C 三嗰啲真系一个展览，一个真系俾人睇嘢嘅展览纯粹。你同人 event 有一样嘢系其实系预交流噶嘛，而 C 得就一路就系话同你嗰人流多到系你企唔到喺个摊前面同个摊啲人交流就俾人拱走咗噶啦，基本上。 呢啲好难讲。我讲埋 PL 仲有一样嘢就可以讲 C 得 PL 仲有一样嘢一开始系我觉得唔错嘅，但系以佢哋而家嘅规模好似有啲戆居，大手另外牌。即係有去個 committee， 大家都知噶啦，係大就係 exactly 係嗰一隻 場邊啊， 唔係咁簡單。開場前同你講，你有冇人去開名都唔緊要啦，佢反正佢哋都知啦。風林火山啊，佢哋有四攤，包括風林火山有四攤，氣魚球屋，仲有兩攤我唔記得咗啦。 是但啦，啲大手都唔知。 總之就係佢嗰幾個咧，就係另外排隊嘅。 OK。 呢、這個措施同 committee 係一樣嘅 ，committee 都雖然攤都有啲好似大人攤都有嘅，就係俾你平先，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一樓，因為佢哋全部都係一樓嘅呢嗰扎入一樓同入過嚟，其實我覺得冇乜太分別，個措施變成唔係太有意義。 咁都係嗰句，即係第一次搞呢啲甩碌都係，我覺得合理期待中嘅，我覺得又。我睇下佢嚟紧有冇改，即系嚟紧第二届会有改善。 第一届咧，你任何甩碌情况，大家都好接受嘅，因为第一次。第二届都仲得，第三届就真系唔可以接受噶啦。 咁我咧去 C 得嘅时间咧，就系 C 得 H K 嘅时间就系12:19，我记得我有睇表。 你咁快过去？ 冇， 你真系瞬间行完个 P L 就走咯。 我开场前已经行紧咯 ，P L。 O K。 咁我开场之后睇埋日开场嗰阵时咩样，就可以过去噶咯。咁我过到去嗰阵时咧，19:00到已经冇人排队。 嗯， 呢个系好恐怖嘅事嚟嘅，你、因为以前系讲紧2、3、4点都仲排紧队噶，先得系。但系今次系冇啊，咁入边咧就系几时都好松动。真系好松。因为我入到我12:00去，我到咗点几嗰阵时，佢入边依然系好松动。点几钟正常系先得最高人流最高峰嘅时间。 系啊。 入面應該真係死死不通，行都有問題嘅。 嗯， 但係今次唔係，今次行我唔單止行到輕鬆，即係點講啊？即係下都冇撞到人咁滯。我諗你 主要仲以為好似當年最後一屆 AGS 咁樣喺地下打滾斗都冇人阻到你。 未得大概等於以前前兩三屆嘅。即係對上一屆唔可以攞嚟做參考，前兩三屆嘅6:00左右咯，我1:00嘅人流同以前6:00嘅差唔多咯。 OK， 就收檔咯人哋。 OK， 真係幾大鑊噶個人生，人流真係少咗炸，由三樓還好，六樓嗰炸真係少得好。 即係明顯地係真係啲人過咗去。 嗱呢、這個就好奇怪嘅事啦，因為以佢少咗人咧。 是绝对冇 PL 咁多人嘅，即系 PL 嘅人全部翻晒嚟都冇咁多啊。佢、 okay. 都系唔见咗一扎人嘅，系、 okay. 有扎人凭空消失咗嘅。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好，佢系好呢、這个呢、這个重点，我一定要俾大家知道。 好吊鬼喎、 啊！系啊，呢个 系边啲人？ 相信 今个礼拜除咗施三啫。 啊！ 上个礼拜去咗边？ 就系唔去咯，就系唔去李斯德咯，亦都冇乜兴趣去 P L 或者甚至唔知 P L 咯。 我相信唔知居多啦，即系除咗 P L。 因为问过在场，尤其是外地嚟嘅咧，几乎都系唔知有 P L 嘅存在。 系咯， 甚至更加唔会知点解啲人会去咗 P L 唔嚟呢边 kick 卡嘢啦。 系咯， 咁所以 即系今年 C W 主要都系翻啲外地人啦。剩低嘅 人，我讲翻有啲咩人剩低啦。第一就系、是、男性香港大手摊几乎一个不留。 O、okay. K， 中小手都唔见晒咁滞， 真系过晒去。 几乎男性向过晒去。 O、okay. K， 女性向就大手都大部分喺晒度。啲、中小手就有部分过咗去。 O、okay. K， 咁特别多系嗰啲唔系好 K 亚人流嗰种。即係志在參與嚟玩嚟 show 自己為嘢嗰啲，即係唔係做生意嘅，唔係抱住做生意嘅諗法， 即係真係嚟 social 嘅。 係啊，嗰啲就去咗嗰邊。 OK， 咁 但結果係嗰邊多人啲喎。 大陸落嚟嘅大部分都喺斯德， 佢哋唔知道 PR 啫， 日本過嚟嘅都係，即係總之外地嚟噶， 係咯， 都係過嚟都係斯德。咁啊，問過就有啲係唔知 PR， 大部分都係唔知有 PR 存在。咁、其实老实讲啊，PR 前嘅两三个月我都系唔知佢存在。 系咯，唔系，即系我知系 PR 嘅 PR 真系喺事前功夫系真系争啲嘅呢个就，以我所知系。 其实以一档新档嚟讲，算系几劲噶啦。即系不过佢系主要嗰啲膊头搭膊头啊 ，friend 搭 friend 啊，嗰啲嗰类唔系好正式嘅公关咯。 咪系咯。 咁、不过都真系系。呢、這个 即系我谂，如果佢再，但系真嘅，但系而家谂翻就系话，如果佢再做好啲公关嘅话，就可能更灾难咯。因为更多人过去， 你都系你真系逼到爆， 系真系会死嘅大佬嗰边。 不过我相信其实佢哋人流有一部分咧系去完斯德过去， 吓、 啲人同我调翻转个方向就系、是、去，因为其实两个场咧，你用行嘅都 系啊，近啫 嘛，行到去嘅 系啊。 即系虽然我搭车啦，搭车两个站， 唔系 巴士，我两个巴士站就到咯。 唔系，只可以讲话近唔近，话远唔远咯。 我搭两个巴士站嗰阵谂乜咯？我觉得我停巴士费真系嘥 Q 咗嘅。 唔系啊，你系宁愿搵多几个人飞的过好过啦，一齐。 一定唔使跳票，一定唔使跳票。 就 系 咯， 我七个几个个程嗰程巴士七个几，四个人搭车平过。 屌你真系你储满一架的士过去好过啦，讲真。 我得两丁油啊嘛。 唉。 咁佢係佢嗰邊佢日本嗰邊就主要都係去嗰邊囉。即係但係我係唔明點解佢點解啲人會係先去斯德先。因為 個性收視過。唔係呀，可能觀望態度就係、是、真係唔知你 PR 得唔得。佢都係習慣地去咗斯德先。然之後去到發覺死啲人唔見曬嘅。不如告 PR 揾下人啦，咁嘅心态咯，我相信会系。 可能系啩，我唔系好 sure 咯。但系因为咁啦，所以搞到两点点零两点，即系嗰边行完啦，啲人移动过嚟呢边之后咧，就到 PR 呢边爆场。 所以 PR 咪要晨早接龙咯。 即系呢个都几麻烦下，即系因为佢可见嘅将来都唔可能改善呢个问题。 除非真系揾到新场咯。 一系揾到新场，一系就斯德或者 LG 唔玩， 吓、啊，即系有 slot 俾佢哋翻够先。 系，好似有提到个空咗个 slot 出嚟，佢哋会俾，佢哋会肯俾翻出嚟，佢哋会肯收新档嘅。 Okay, 我所以，我有少少猜度噶咋，呢个真系猜度嚟嘅。我有少少猜度，佢其实系讲紧佢想个 event balance 翻啲， 明白。喂，不过有一个题外话，我想问一问啊，冇人唔知你知唔知嘅。而家咪其实有个场叫 D2 Pay 喺荔枝角，都有搞啲，又系啲即系有活动场地搞 event， 亦都有一啲 ACG 相关 event 搞过。但系嗰个场大唔大？你知唔知？我冇去过，其实 我都冇去过。 OK， 但系以我所知， 对威目前是九展同呢个会展以外最好嘅场嚟噶啦。 Okay. 但大家都知道会展系唔使谂噶啦。 会展嘅唔使谂啦，唔好玩啦。 所以其实基本上系冇乜得解噶啦。睇款都系 花木花神咯，有啲得闲彩你。 即系你花木花神我都唔系好想湿你咯，老实讲。即系露天场啊，大佬，而且个场都唔见得好得去边啦。 嗯， 咁呢个都几大镬下。不过嗱，我呢个我啱啱都提过，不过而家再重申一次啦。唔使指意 PL 二会去冚，会去冚呢个 C 德 H 四四。 OK， 嗰边都几清楚咁话咗俾我听，唔会同佢搞，甚至唔会喺七八月搞。七八九月都唔会搞， 即系谂住一年一次咯，真系 唔知， 因为你七八九月都唔搞，你再之后就又开始近新年噶咯，玩嘢啊， 唔知佢想点， 即系睇嚟就， 总之佢当刻系咁样同我讲，咁到底会唔会佢后屘话，都系唔好啦，我吹佢唔涨嘅 ，OK， 但系佢最少佢嗰阵时啫，就咁样同我讲，佢唔系唔会喺嗰阵时搞咯， 哦， 咁 差唔多啦。 即系呢两档嗱，老实讲啊，如果你话边档，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讲赢输呢啲咁小学鸡嘅问题啦，你成日问噶啦。咁我觉得你就算 PL 点样气势如何都好啦，都系赢气势输点数咯。 哦， 即系最终都系我都系觉得都系暂时都系输得赢。 系。 即系你场地屈机，始终都系 非战之罪咯。始终， 即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 你仲要讲紧你嚟紧，你新年你都仲话工厂区真系会休息。你如果你唔系真系在落新年嘅话，你喺工厂区搞呢啲 event 就其实都几系嘢，我觉得几 麻烦咯。 系啊， 即系话虽然话星期日嘅工厂区都系人少啊，佢一个卡板车够咗，够烦死你 咯。 所以佢。我谂佢哋揾场都几困难啊！啊，同埋啱啱唔记得讲嘅，我补充佢哋大型综合event，我真系我都唔系好中意呢种咁嘅叫法。总之就系、PL 系第一次嘅，但系佢哋同一班人之前系搞南 only 南 core only 都系喺同一个场搞过嘅。 唔係 ，The Wave 都有搞過，其實唔止一次 Only Event 噶。 之前原創 Only 就唔關佢哋事嘅，就另一檔嘢。 我明白，但係即係個場地本身都係有搞過 Only Event， 即係呢類型咁嘅， 都 係 幾次 綜合 Event 就真係第一次搞， 搞攞曬佢哋成個場係第一次咯。 係咯， 咁 之前啲 Only 咁都係一層啫頂籠係嘛？ 嚇，係 咯。 咁但係都係最後嗰句啦。如果你指望有个英雄走出嚟，但系有出嚟打败呢个腐败嘅C C W 呢啲咁嘅嘢咧，就系翻去睇漫画算啦，你睇睇漫。 咁输得点啊？ 马输得， 输咪继续咯。 输得老实讲，佢嘅人咧，即系佢唔再唔做啲嘢啦。即系上年讲过，上次都讲过，佢再唔做咗啲嘢，佢就算冇人嚟打佢咧，佢都系啱啱咪讲佢人流系凭空嗰啲人消失咗。就算冇一档嘢去同你摊对面， 都系唔会嚟嘅。 你都系会越来越少嘅。佢再唔做啲嘢，真系需要救亡。即系咁，但系咧，老实讲，你要点样救亡咧？唔系应该用我帮你谂埋啊？自己谂掂佢啦。即系佢，我系希望佢搞翻掂嘅。或者系佢要摸就直接，不如你直接约个 shot 出嚟咯。 喂，咁会好啲咯，我觉得系嘛？ 未必嘅，咁始终人哋老海鲜啲经验啊，嗰啲嘢都话你肯做好啲就应该都 OK 嘅。 啊，但系你知道老海鲜啲嘢好麻烦噶啦。 即系我唔想俾个 PL 追住我打，大佬。即系咁都系睇个观望咯。即系今次我应该系个唔错嘅教训嚟嘅，对佢哋嚟讲，睇下佢哋会唔会知痛啊？系啱啱讲斯德真，你唔记得咗斯德上年上届PL 唔系上届 ROG 都系咁噶啦。九展唔放人。上次咧同你讲这个大型脚架唔准落。咁啲懒呢啲好天才龙啊！就点先叫大型先啊？ 系咪三十 cm 算唔算大型？六十 cm 算唔算大型？六十三 cm 算唔算大型？一路话点样先叫大型？我跟温潮嚟讲，唔准，一律唔准，所有脚架都唔准， 脚架都唔俾准，系啦， 掂落地嘅都唔得，掂落地嘅都唔得， 穿啦， 即系其 抵死。 咁结果就系、cosplay 都大减。 哦， 呢个就都唔知算系好事定算系坏事啦。 对九展嚟讲好事嚟嘅，执少就十先啦，起码。 对九展就肯定系好事嚟嘅。对斯德拉就真系唔知好事定坏事。 啊， 即系真系未必一定系坏事嚟嘅。你班 cosplay 同龙友真系唔好咁娇喘。 系咯， 即系冇份，你冇份，冇份俾入场费，但系有份搞住晒。跟住咧，九展问责一定系问斯德拉。 入数咯，入埋佢数噶，实系噶。 所以佢都幾尷尬，不過今次就同你講話佢開始開個場俾你另外租，然後冇人去啊。佢話開咗個場，佢話你有一格位俾你俾錢，咁你又租嗰一格，咁你又任影啊，然後係冇人幫襯嘅，冇人理佢嘅。 天才的發想啦、 你話天才，我覺得。我覺得合理嘅，但係你 唔係，但係個班友要睬你啫。 我知佢哋唔理你係另一回事啊，但係事實上就係講緊你租你要用，你就要租場就咁簡單啫。場地問題，因為香港嘅土地問題係非常嚴重啊嘛，即係乜春都土地問題。呢次真係唔係玩你，堅係土地問題啊，唔係梁振英，真係土地問題呢次。你就係講緊你九展個啲走廊啊嗰啲嘢，唔係攞嚟俾你 cosplay 用噶嘛。咁你真係要搵个 cosplay 一系呢就大会咁 Q 豪爽租多个场俾你。一系就你自己諗你哋諗辦法夾粉租个场。咁佢而家就係半日有大会出头帮你哋即係拆細俾你哋租场。 但係冇人理 你。你又唔制囉。 係冇人濕佢㗎。 係囉。 係你又唔玩囉班友。 其实好戇居其实佢唔係戇居好得意㗎。点解呢因为呢佢个租场租唔算贵嘅。 是啊。 好似四五百蚊。 OK。咁但係包免费关啦明明啦。 施得张台半张台都收你四百五啦。 啊。 即係其实喂你半张台同一间劏房嘅 size。 但都仲系嗰句包免费关咗啊。 系大概收钱。好多㗎喎。即係都系收你呢个价啫嘛收贵少少啫嘛。 啊。 即系最你肯定抵，即系你讲晒计 C P 值，肯定抵嗰个。 唔系，不过我谂真嘅，即系今次而家咁样讲法，就起码对 C 得又好，因为人真系少咗啦。对班龙友又好，因为真系有多咗限制啦。即系两边都算系俾咗个教训，咪睇下嚟紧有冇改善咯。 其实几麻烦嘅，因为如果九天咁样落咗集之后咧，你往后要松翻咧。就幾麻煩，佢第一佢就收咗之後難，好難拿你點樣再放翻啦。第二就又 唔會放 嘅 咯， 放翻係啊，你放翻又驚俾人屌啦。 係咯，應該唔會放嘅，最緊我覺得又。 如果你唔放嘅話，咁咪始終依然就係以後就冇 cosplay 嚟咯。即係呢啲嘢收咗翻嚟就好難翻轉頭噶啦。即係攞嚟吹咯，真係。即係睇少變成老實講啊，你作為一個參加者，我睇少啲嘢㗎。 系， 你以后啊只有会展搞嗰啲，你先可以见到 cosplay 咯。嗱、啊，先个其实 P 啱啱唔记得个 PL 理论上都可以 cosplay 去嘅，不过佢就冇任何地方俾你，冇地方俾你换衫，冇地方俾你影相。 哦， 即系你要 cosplay 住咁参加活动咁，咁佢唔会阻止你嘅。但系 唔系合理嘅，即系只不过佢冇一个 area 俾你搞。咁你唔好搞嘢啦，咁解嘅啫，其实。 而且 ，The Way， 如果你去过，你就知嗰度嗰度系唔会有任何地方适合 cosplay 影相 嘅。哦，唔系嘅，你谂住 cosplay 工厂妹应该 OK 嘅，几啱嘅。 叫工厂妹。 边有工厂妹？咩年代啊，大佬？我读僆仔年代已经冇啦。 咁话晒工厂区嚟噶嘛？ 唔系工厂区同人都系上班族嘅而家。 咁啊唔似九展，你真系衰衰地，你行过去油站嗰度嗰笪， 即系外边起码有啲空地， 外地都有啲地方。我哋而家嗰度人流都唔系好多，有啲地方俾你影下相。咁但系场内就唔使谂噶啦。 同埋真嘅，你 PR 嗰个地方即系都已经讲过个环境唔系咁好，你根本我谂佢哋唔会去建议你搞 cosplay 啦。 佢又冇讲过建议唔建议嘅，不过相信都佢都冇，佢话过系可以 cosplay。 唔系话个可以还可以，即系但系佢唔会话即系 点讲好推，即系好推呢样嘢先啦，起码 应该冇噶咯， 系咯， 冇办法，呢啲真系土地问题。 啊， 你冇办法，你写 自己个 cosplay， 你 cosplay 个柴湾啦，冇法。 柴湾就佢最少一个剧场个头有大把嘢嘅，咁以后就可能真系之后被逼分家咯，又或者系都系，因为你九展你唔俾你，咁呢啲就啲冇得讲， 冇计啊呢啲。 差唔多咯，系嘛，差 唔多就咁咯。咁 OK 啦，咁但系依就讲晒啦，差唔多就好啦。咁下个礼拜就再谂到咩嘢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